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，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。此刻思念挥手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都会回到从前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，那被风吹过的夏天。 失败，只要